荐经典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父慈子孝是从前，一言不合就生变，孝子贤孙来伺候是指点工作，为赚钱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。有那么一句话呀，想必大家伙应该都听过，那就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哎，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与之有所出入的例子吧，但是一句话如果能够流传的那么样的久远，说明啊也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 哎 爸爸， 哎， 您这个天天的哎家里有什么愁事儿是怎么着？ 家里咱家有什么愁事儿你小子还能不知道吗？啊， 没愁事儿。 什么叫没愁事儿？没愁事儿我在这唉声叹气干嘛呀？你说现在最近这个行情啊也不好，最近这活计啊都不好干呀。 您呀、 啊、我跟你聊聊吧。 您别跟我聊，您是天天见着我就开始给我抱怨家里边这活计不好干啊。没什么不好干的，您知道我出门在外得有多不好干吗？啊，您知道现在这花销挑费得有多大呀？对于我们这一类年轻人来说啊，您说吃的喝的抽的这都得花钱呢，是不是？您说是不是？我要是没有钱的情况下，您说您作为我的父亲，您是不是得管？ 管什么呀？ 你生了儿子，您得管儿子呀。 我管你什么呀？ 您得管我吃。 我管你吃，管你喝 啊， 管你买个大大大大大大马车， 大马车，对 啊 对， 我什么都管你。 你看， 你那意思就是，你没钱了，我就得给你钱呗。 你看，您又急， 是不是这意思？你说你是不是要钱吧？ 不是，他 不要算了。 来， 要啊！ 咱有话好好说。 要不要吧？ 咱要是肯定 要是吧？ 要， 过来。 哎，您看呀，哎呦喂，呵， 让你要， 呵，这好吗？ 我让你要， 我说我说您这动手可没有啊？ 你说说你。你这个不孝之子， 您怎么又急了？ 你没钱你就管我要，没钱就管我要。这最近了，就这半年，你管我要多少钱了？ 不是 啊， 这我 前些日子你告诉说，你 要跟人家做买卖，要买辆大马车，我给你掏了钱了吧？ 啊，是啊。 马车呢？ 马车呢？马车他去车行了呗？ 车行呢？ 对， 你根本就没买。你是对了大票换了小票，你扎了吗啡劲了，你知道吗？ 这好，我怎么会打了吗？我吗啡劲有根炎，你看有根炎吗？ 怎么不禁炎？怎么不禁炎？ 你看这是禁炎、啊， 你这不禁炎？ 这是鼻子眼儿，是、啊、哪儿就 这坑 了 我一笔吧？啊，又头俩月又告诉说自个儿要怎么着、啊，要做买卖，要倒腾东西， 倒腾东西， 串货又跟我借点， 做生意嘛。 这、啊、东西呢？ 东什么东？东西不是您吃的挺好的吗？就那鱼酱，就是那买鱼给您炸的酱，是吧？倒腾点鱼，是吧？挺好的，吃了吗？那鱼？ 我要知道，我就把它都吐出来。 哎呀，爸，您这脾气真是 你都多大岁数了？ 我都快高血压了。您这 你高血压了？你多大岁数了？ 我都 你二十几了？ 那个十四五六，二十郎当岁，三十多，您瞧着办吧。 我瞧着办， 反正 二十好几的人了， 我还是个小朋友嘛。 什么小朋友啊？ 啊， 隔壁家老于家那小于， 你看您老是提他干嘛呀、 啊？人家这孩子怎么那么孝顺啊？ 嗯嗯 啊，人家那孩子，人家他爸爸天天跟家，人家他爸爸想抽烟，儿子就给买烟； 嗯、 想喝酒，儿子就给买酒。 那他爸都贪了多少年了？他肯定得给 他 买。他 爸贪了都这么照顾他。我要贪了呢， 您贪不了，您这 我要贪了，你不得把我宰了？ 您这 你 看 死我了， 身体 我受不了了！ 呀！ 哎呀 呀呀呀！嚯！ 我还等着你赚钱养我呢！ 我的天哪，您这是要咬我？ 你这叫什么？知道吗？ 小姐，我是 你这叫啃老。 您看这话，您说的太不好听了。什么叫啃老啊？是不是？现在我们这都叫月光族、 啊。什么月光族啊？ 就说没就没。 月光族，人家月光族是得先挣下来了， 啊、 哪怕挣了一块两块，人花了月光族。您这你不叫月光族，你这是你这你活着，你爸爸月光 啊！呵，您这还一套一套。 这回我急了，我夯了。 你要做饭去。 我夯了， 还夯您消消气 了。 您消消气啊！ 你明年。你给我找工作去，你给我上班去、哎。 您知道现在这工作多不好找？ 不好找、啊。 您说您都失业这么多年，在家里，您真让 我告诉你，我这不叫失业 啊， 我那叫提前退休、 啊。是是是，都这么说，您就老这么告诉我。行行行，您要说让我找工作得，你看这回还对不过去了，非得让我去，找工作嘛，找工作有什么的呀？工作就工作，哎。可是这工作得赚钱呐，赚钱去哪儿啊？哎，对面那家饭馆不错，我要是当个跑堂的， 哎， 又能吃又能喝啊，还天天的有银子。 孩子， 您说怎么 了 啊？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 怎么了？跑堂的多好！我跟您说，我从小到大就有梦 想。 想 半天就想一个当到饭店当跑堂呢。 啊，又叫服务生啊，多好啊！您听着、啊， 那跑堂一个月给那仨瓜两枣，能养活咱们爷俩吗？ 哎呀，您这 能维持之前的高水平的生活吗？ 哪有高水平呢？您先把您那窝头收拾热热吧。哪有高水平啊？您还高水平呢？哎呦，那您说，我不去跑堂去，您说干什么？ 嗯，我想想啊， 当厨子。 当什么厨子？我想想啊，你。 我还是要不就还是在家待着吧，啊！我跟您还是咱们爷俩就天天的就在一块儿，其乐无穷，好不好？ 你 看您还是想不起来，就我还得是跑堂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跑堂我舒服，还包三餐呢，我给您包回来一顿，你怎么样？ 你 啊，我您别我什么我呀、啊？咱就这么定了，好 吧？ 您消消气儿，怎么着？您要咽气呀、啊？怎么？等我给您掐点人中，等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好嘛！哎呦，您还真往心里去了。得了，爸爸，今儿我也不气您了，您就跟我说，您想让我干嘛，我就干嘛，这还不行吗？ 我想让你、 嗯， 我让小时候我让你好好读书， 嗯、 考个状元，当个举人什么的。 哎， 你这不咱家就光宗耀祖了 吗？我这小体格，我举什么人啊？是不是举不上去？ 我的天哪！ 您干嘛呀？ 老祖宗在上啊，不孝子孙啊！ 这您 我呀，对不起老祖宗，我养了个傻子呀！ 您说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对面都听着家丑不可外扬。 你们家举人就是把人举起来呀。 哦、 那秀才还是把东西给秀上了呢，这个、 哦、原来是这么解释的。 什么这么解释、啊、 您告诉我，我就明白了。 我让你当个读书人， 读书人 将来做官。 哎呦，您光说做官，我告诉您，您别老一身委屈。您要说委屈，我自个儿还委屈。 你委屈什么？ 您天天在家里说什么啊？读书啊，读书，无论读什么书都有用。我。其实来说，您是不想读书，您根本就没想让我好好读 啊！ 您这会儿又怪我头上了啊！正所谓，就是龙生龙，凤生凤啊！乌龟的儿子不是，这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是不是？切，您自个儿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还让我当举人、秀才、状元，您说您是不是有点妄想啊？ 我 哎呦， 我气死我！不行，我今天我非得教育教育你。 哎呦，我这气！ 哎呦，闪着我了！ 哎，您慢着呢，您慢着呢，慢。我让您，您说您这条坏腿还非得让踢我，是吧？行，您，怎么着？ 爱干嘛呀？就干嘛吧。 哎，行了，这回啊，我还得跑堂。 想着给我带点饭啊。 哎呦，看到这儿您可能就发现了，这对父子之间的相处还真是挺奇怪的，一会儿好是一会儿坏，刚才还嘘寒问暖的，转眼之间嘿，怎么就暴跳如雷了呢？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哎呦，我说爸爸、 哎、 爸喂、行劲儿行劲儿，哎呀，还得掐着人中行劲儿， 别拍了！哎呦， 我说您怎么样啊？好长时间不回来，瞧瞧您，您看您天天的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这脚怎么样？好的快差不多了吧？ 哎呦，我跟你说 啊， 我这脚啊， 嗯， 好差不多了 啊，好差不多 了，好几天我都没下得了地呀、 啊。您这好差不多，您就出去溜溜去。 我脚还没好呢，就让我出去溜了去、啊、你背着我溜啊。 还没好呢呀，哎呦，您瞧瞧，还没好也快了啊。您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在饭馆里我得多忙吗？ 啊您知道这天天的就给人端茶倒水的，还得送饭，我回来还得惦记您啊。哎呀，真是不让我省心呐。我说您，哎，您起来溜溜啊。我说啊，我招着您，您起来溜，怎么了？这怎么还认得我不了？我说你儿子， 我知道 啊， 你别嚷嚷。我现在一宿一宿的晚上睡不着觉，就指着白天那会儿睡呢。你让我睡会儿不成吗？你该上班上班的，该干活干活的。 不是，这干活啊，是干了好长时间。您知道这外边天多冷啊啊，我这冻得我。都不想动，您知道吧？ 冻得你都不想动。 对，我这 你说的是人话， 就不想动啊。您看您天天在大被窝里一宿、哎、要不我也想脚坏了，您把我这只脚， 你这意思吗？不想上班去了，不想干活去了。 这怎么叫不想干活呢？这就叫休假， 就是旷工。 这怎么叫旷工啊？ 开除你。 您也说那么不好听， 一开除就没钱。 这 没钱就没吃的， 没吃，您这不是有吗？ 什么？ 对，没吃在挣呢。这而且您不知道，那昨儿那三顿在饭店，那偷吃客人饭菜吃的还不错，正好今儿这三顿啊，他也就算省了。你说天这么冷，咱爷俩在被窝里，咱爷俩这么一拥抱，嘿，取暖，嘿，咱谈谈心，怎么样？爸爸，来，您给我让个地儿，我待会儿。 待着你呢。 对，别，你这 走， 真的。 长， 我跟您说啊， 长， 我的天哪！就冲我爸爸您这脾气，我跟您说，您还能再活好几十年。 你刚才说，昨天三顿在哪儿吃的？ 不是三顿，饭馆里啊。 饭馆偷吃客人的饭菜，对不对？ 这怎么的？ 说是偷吃，我就捡两筷子，但是也挺饱的。我跟您说， 吃的好不好啊？ 太那大虾仁啊， 吃的还好对吧？ 啊，是还可以。 那你吃那么好，为什么就给我带俩馒头？ 馒头这不，您不是好吃主食吗？您说了，您说您怕咸，咸菜不吃，给您那点馒头是不是？糖饿、 哎、不孝子啊！ 不，这您别去， 老天哪，忤逆不孝啊！ 哎呀，您说您就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流泪。哎呀，我说您也保存保存点体力啊，一会儿您再喊喊再哭啊，饿了还没吃的啊。得了，咱爷儿俩也别说别的了，我也困了。我先歇会儿啊，我先睡会儿。 嗯，气死我了，哎，气死我了，这家里头什么吃的都没有，我养这么一儿子干什么呀？我把他点了得了。 嗯，好好好，哎，什么味儿啊？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这床着了，哎哎我爸爸爹在哪儿呢？ 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 哎，快点快点，着火了着火了， 这回起来了是吧？ 哎，起来了起来了， 能开工去了是吧？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不是，哎，谁点这么缺德呀？ 谁我点的？ 这王八蛋啊。我的天，哎爹您怎么害我呀您啊？ 我没害你，我就是让你起来上班的，不行，儿子救火救火， 我赶紧这救火，我的天哪，您衣服也着了，快点，啊， 哎呦 哎呦我的天哪，得了这回得了，这回被子也着了，枕头也着了，床单也着了，您看这怎么办吧？啊，这下盖什么铺什么啊？这大冷天这不得冻死啊？哎呀您说您也真是，您怎么想的呀？啊，这回得了，咱爷俩呀，就光着睡吧。 哎，你说你早点起床，能有这事儿吗？ 哎呀，虽说这一把火把父子之间矛盾烧得越来越严重，但是眼下比这更要紧的还是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呢？既然儿子靠不住，那老子也只能就重操旧业喽。 养儿防老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，你说这孩子这忤逆不孝，你说这逼得我没辙，我只能这重操旧业的偷点儿。哎，这会儿估计是睡觉了。 进去。 哎，这马车不错呀，这个， 这我要给弄回去，这可以的。 也不知道这车夫睡没睡。看来是睡了。哎呀，行，正好没人，嘿嘿，走喽，驾！ 哎呀！ 哎呦， 呵， 这谁呀？这不长眼、 不留神呢，这位 干嘛呢？你 往身上就撞，这什么冷？ 儿子， 爸，您遛弯去呢？ 哼， 啊啊，那个， 你干嘛来了？ 啊， 黑天半夜干嘛？你是不是偷东西啊？哎，你小子不学好啊？ 哎，等， 你是不是偷东西啊？ 爸，那个这么大半夜，您这脚好的这么快？ 啊， 您出来干什么？ 那个我这不是晚上他这个这什么嘛，这个给人拉夜活。 拉夜活？ 哎， 我怎么不知道您以前拉夜活？ 他这个、啊、我这个是 不是您以前干嘛的啊？ 我 看您这可都是夜班的差事啊。啊，您难不成 我跟你儿啊， 贼！ 对了， 哎呀，爹啊，啊，您怎么是干这个的呀？啊， 我这不是，所以我这我不让你偷啊，这怕你重走夕阳路啊！ 哎呀，爹啊， 知音呐、啊！哎呀，要不说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，我这基因呐、啊、都跟了您了，咱爷俩是珠联璧合呀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怪不得我爹给我钱这么爽快呢啊！行，这回爹。咱们有了组合了， 咱叫什么呀？ 咱叫父子大道。嘿，回头咱做一那个。 这名字宣传出去，是不是就连审都不用审啊？啊这个。 这听着多霸气呀、啊！啊，父子大道，你听听。哎或者这叫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！ 那不是叫打仗亲兄弟，偷东西父子兵 也可以呀、啊。您要喜欢这个座右铭，咱们到时候做一文化衫，咱们穿上以后，咱爷俩啊，这手拉手名震江湖啊，成为书里边的故事啊。刀来刀往，枪来枪往，剑来剑往，咱们是净见刀不见人，唰唰唰唰，咱就跑啊啊！怎么样？ 刀都淋湿了，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。 呵，您看怎么样？ 我在屋里练刀。 呵，你在屋里避雨。怎么样，爹？您看，咱还能上下句呢，咱都是江湖人啊。爹，怎么样？您成全了儿子吧？ 啊？ 哎，嗯，你听，什么事？哎，谁啊？ 哎呀，我看看，俩人聊得真开心，这就演上了。哎呦，你们未来有远大前程了，看这个意思啊。哈哈， 不是，这哪来这么一位？ 来来来来，往里边走，往里边走走，看我是谁。 哎呀，我是，哎爹，我是。 别跑，别跑，偷马车还想跑？一对没正经的老富贼子啊！别跑， 我这，哎呦，哎呦， 你们这个身板啊！ 不是，等这边，这边来来来来来，你这，你把他放走。 对， 他毕竟没偷，这是我儿子，你把他放走，你逮我一人就行了。 对，哎，我，你甭， 别，闭嘴吧。哎呀，你说我这马夫还能有破案的本领？你们俩也真是够，不就这个水平还敢偷人马车，还都捣鼓出来了，你们呢啊？哎呀，我看呢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人性的一面。你还最后一刻还想让你儿子，我看你儿子好头回，看这意思是吧？ 那当然，我跟您说，我爸爸那名师宇宙晃动乾坤。 行了吧你，我告诉你小子，哎，你知道我。就给你逮到衙门，你这个罪名， 哎呦 啊，得蹲多少次？你出来跟你爸爸这岁数差不多了。 哎、我您别吓我，我是我， 你还猖狂 我？我怕了，不是我跟您说，啊、我是初犯，我是真是初犯，我头一回，我这也是跟我爸爸学，不是我也是跟我爸爸一块，我就 那老爷子你怎么说呀？ 我是后悔呀、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、啊，怎么就培养了这么一个马蜂儿子呢？ 我也后悔有这么个爹。 二位啊，我有心放你们不成，国家有王法。这样吧，我到衙门之后啊，我肯定我照实说，我绝对不添油加醋。你们什么毛病？这算未遂啊，让我抓一正着，估计啊。判不了那么久，来吧，二位，马车里边请吧。人家都说虎父无犬子，可这俩倒好啊，这话活生生的倒转过来演绎了这么一遍。难不成所有真假善恶都有遗传这么一说吗？其实啊，事实还真不是这样的。当我们以为命运已经在暗中写好了剧本的时候，往回溯的时候，那些个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才是构成最终表现的真正要素啊。这正是悔不当初是自己，以身试法一案例，父子点滴成影响是洗心革面祸可期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孝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 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

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。